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今晚我们跟大家一起讲一下剧本的，跟大家主持的有冯杰，还有阿初、黄晓初，就六姑何敏文在这里。大 家好。 想问下大家会不会曾经都遇过一些不开心的事，觉得人生有一些低潮？ 我经常都遇到的。 是 吗？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想。 不是，每个礼拜见你都很有 energy 的。 这些表面的东西有如浮云一样。 暗淡了一下。 做完节目其实立刻谢了。 做节目我梗系俾啲力啦，即系平时见我啲朋友都知道我系死死地嘅啦。做节目我突然间啲力就翻晒嚟噶啦。 唔知点解同平时见到个唔同嘅。 系啦， 不过嗱，如果大家真系有段咁嘅时间，觉得啊人生好似诸事不顺嘅时候咧，咁就不如好似我哋今次同大家讲嘅呢个剧本咁样，咁佢就会教大家，不如就当系上天安排俾你嘅一个悠长嘅假期，咁啊可以慢慢咁样休息一下，轻松一下。Don't worry, be happy. OK， 咁啊同大家讲咗啦，咁就系今日咧，我哋一剧之本咧会同大家讲一套经典得冇得再经典嘅日剧啊，就系《悠长假期》。哇！呢一套戏，我哋呢一个礼拜就系咁煲剧，真系煲得我好开心。 系， 因为呢套戏真系唔记得几多年前啊睇嘅时候咧， 二十年啦，今年系 celebrate 佢二十周年嘛。 系，但系我就唔系二十年前睇啊嘛，系我哋嗰阵真系煲碟嗰个年代，咁应该都系啲中学唔知大学嘅时候啦，嗰阵最得闲嘅时期。咁嗰阵唔觉得咁犀利嘅，咁因为我都系要听咗我哋咁多集一剧之本嘅节目先至学识点 样。即系你听翻晒咁多集。 即系你以前睇觉得其实唔咁犀利，而家听咗先至 觉。以前睇觉得好睇啊，但系依家再去睇咧，咁就会可以睇多啲佢哋角色上面点样去即系营造嗰一样嘢咧。咁但系咧，我都系加翻俾你哋讲会好啲嘅，因为我呢啲都系门外汉吓。咁咧，但系呢一个日剧犀利啦，我哋今年已经系二十周年嘅，即系悠长假期嘅纪念啦，可以话系。 同埋我听讲话呢，即係日本突然间嗰边除咗因为二十周年攞返出嚟讲呢，係因为木村同埋呢个山口智子住嗰间屋呢要拆啊。 吓、 啊、所以喺日本都牽然大波。係啊。 拆摆咗 咪保育嗰啲啊，集体 屋呢， 集体回忆 回忆啊，大佬。 佢变成旅游景点绝对一座成家成栋楼都可以啦。 韩国全韩国都咁做啦，嗰啲拍开嘢佢全部都攞晒出嚟。全部人都走去。 跟住上面仲要挂返嗰个牌係咪真 係。係啊， 可以拆嗰、那个。即係直情唔系淨係日本人嘅集体回忆啦。 变成喺一个天拍，咁上面有嗰啲胶波系俾人喺嗰度抌，可以上翻嚟嘅，系咪？即 你可以买翻个啊，嗰啲弹弹波。 系啊！ 依家我哋未讲个古仔，已经即系嗰啲回忆已经翻晒嚟啊！咁我唔知道听众们啊，会唔会即系近排又咁得闲地可以又煲多一次《悠长假期》呢一个剧集，然后又再 podcast 再听翻我哋节目，咁啊又可以可能可以听到更加多，即系欣赏呢一个戏有啲咩厉害之处，点解会？做到咁經典咧嚇，咁啊大家依家真係都講咗，哇！睇完呢個劇其實都好開心，我諗真係喺個角色演繹得好之餘，依家我哋睇翻每一個角色都係一個鼎鼎大名嘅星級演員啦。咁、當時仲未係嘅，咁但係我哋如果從翻個劇本出發去睇翻今次《悠長假期》我哋所講嘅呢個劇集，大家會覺得呢個劇本其實誒個感覺係點樣咧？你哋睇 乜嗱？而家第一樣嘢我諗講嘅就係當年日劇興起嘅時候，我就真係仲年輕。咁嗰陣時我都即係點講咧？我係勤力讀書嗰啲嚟嘅，即係應該話我勤力喺學校玩， 亦都不忘煲劇嘅係嘛？ 好少煲劇，真係好少。老實講，我係今次係真真正正第一次全套《悠長假期》睇曬。系我系睇呢套戏嘅时候，我系专登请教咗一个专家嘅，就系我老婆，当年佢煲晒嘅。但系我就真正正第一次睇。咁当时就即系日本文化兴起啦，即系近年就韩风啦，系咪？但系当年日本文化兴起嘅时候就唔使讲噶啦，即系呢一个啦。后来有Love Generation， 即系我都系真系冇睇过，全部都冇睇。 全部日剧都唔睇嘅你， 全部都唔睇嘅，我冇反日嘅，但系我冇睇嘅嗰阵时咁样。 咁就而家我真係睇呢，就我突然间即刻我醒起嘅就係喺嗰个年代之后呢，其实讲香港嘅电视剧啊，係有一个几大嘅改变嘅。就係嗰个年代之后呢，我印象中啊，就係出现咗一个潮流啦。当然啦，嗰陣时香港嘅电视剧都被好多咩呢，係美剧嘅影响啦，已经即係相继都兴起嘅嗰陣时。咁就出现咗呢好多啲电视剧都係啲男女关系极其複雜啊，有八角嘅，即係啲 八角戀， 係啦，即係我唔知係八角戀定係點咧，因為係即係蜘蛛網式咁樣發展出去嘅人物關係啊，咁呢啲咁樣，咁其實睇翻咧，而家咁樣睇Long Vacation 咧，我認為係即係嗰個影響啊，係絕對係有喺度，因為你如果睇翻再早期啲嘅香港嘅港產片也好，電視劇好，比較少一啲咁樣嘅情況，但係呢一個戲咧，就係我覺得哇係。劲喎咁样，咁我唔知呢个系咪喺日本，即系直情喺当时都系一个潮流咁样去发展出嚟，同埋系我觉得系有一个时代性喺度啊。 系， 因为我谂嗰个时代性系真系啲人可以话真系叫做现代化咗啊，即系我哋而家喺我哋而家个社会，香港都好啦，你见到男女关系同以前，即系我细个见到嘅，我认知脑入边认知嗰个男女关系嗰个转变咧，系喺呢啲戏入边见到，你特别系喺戏入边，而家我哋见到。《Long Vacation》入边，从龙子嗰个角色叫做奥泽良子啊嘛， 系 奥泽良子嗰个叫做仙女，或者系我唔知道应该点样形容， 佢就比较一个纯情玉女嘅形象， 系啊，纯情玉女， 即系一般嘅女主角嘅嗰种。 完全我冇同人拍过拖噶，拖手冇试过噶，石冇噶，乜都冇噶咁样。 不过佢讲佢学生嚟嘅，咁都唔系咁 大学生，大学生。你而家你试下行入去嗰间大学度，你同我你试下搵个冇拍过拖 嘅。 间 中学都未搵到啊！ 二十年前系 OK 嘅，即系唔系 喺嗰个系一个，即系我姑且称过系咸淡水交界。嘅一個位置，就係即係見到呢啲咁樣嘅，真係人生百態，同埋係真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咯。係即係我咁樣去睇，我就見到話，真係係一個時代性嘅一個記錄嚟嘅，可以話係呢一個，我覺得我喺睇完個戲體會最深嘅。係 啊，其實咧最近啊，明報炒咗嗰位老總啦，咁樣就 佢係到佢嘅， 佢個筆名係安宇啦。其實佢係之前咧就寫咗一篇嘢咧，就係話遊唱假期二十年咁樣。咁佢咧就講咗個點咧，我以前睇呢個戲嘅時候真係完全冇諗過，咁我覺得你頭先講起呢個社會嗰個記錄啦，咁佢就係話其實咧，因為呢套戲係1996年嘅作品啦，當時咧日本咧成個經濟咧係經過咗80年代嗰陣時咧係好勁噶啦，大家知道，咁但係其實去到90年代中咧就開始係個泡沫係爆破，咁其實呢個時候咧，正正係處於咧佢哋嗰個失業率咧，喺當年其實係破咗一個高位嘅。雖然我哋而家睇嗰個其實係 3.3% 就唔係話好高，咁但係佢哋當年嚟講咧，其實已經係一個破咗佢哋嗰個紀錄，咁令到佢哋嘅後生人咧，其實係第一次咧就係發覺即係會有一啲對於。就業嗰樣嘢咧，係有啲彷徨，同埋會有一個失業嘅可能性出現咗。咁當然咧，睇翻個戲你就見到咯，真係佢裡面嘅人咧，好多都係喺一個 失意當 中，係一個即係個作工作狀態唔係好穩定啦。即係無論係女主角啦，即係又唔可以再做 model 啦，係咪又要即係 我要做 model， 唔做得經理人都炒埋， 就成日俾人哋恰啦。咁個即係男主角亦都係啦，即係要喺個。琴行度教啊，好似大家个状态都唔系几稳定，而喺一个躁动里面，即系成个社会都开始弥漫呢样嘢。咁而呢个剧嘅编剧啦，佢咧就系睇到呢一个咁嘅现象，就系将佢摆咗喺呢个戏里面。所以佢当中所讲嘅，头先你话悠长假期嗰个意思啦，即系当里面就系阿木村话同阿嗰个女主角讲，就小南讲话，既然系唔顺利嘅时候咧，就不如当系一个悠长假期啦。咁同埋嗰个就系 Don't worry, be happy 嗰个系不停咁喺度，其实系佢都系。俾跟當時嘅日本嘅民眾咧，就係一種嘅即係心靈嘅慰藉啦，我覺得係。咁所以令到佢點解喺日本當時可以即係呢套戲係咁受歡迎，其實都有呢一個嘅元素喺度。 唔係，我諗呢一個咁樣嘅狀態，即係我哋頭先所描述嘅呢個 long vacation 嘅呢個狀態咧。就好 universal 嘅，咁啊長期都係，就好似一開始問我咁樣，你有冇試過啲失業？我日日都係嘅，其實，所以我覺得好 work 嘅，就而家睇我都覺得好 work 嘅。假期放完未咧？真係 未啊，長期放緊啊。 咁我哋依家就放多一陣先啊，轉頭翻嚟咧就同大家講下悠長假期嘅故事內容，到時要瞓醒啦。 OK。出したメロディー、ラララララ。 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哋頭先咪後喺度唱歌啊！今次呢一個劇集咧，個配樂實在太經典 了， 即係每一首你一聽翻個音樂，你真係哼到出嚟。 其實我係咧，我記得嗰陣時咧追套劇嘅時候咧，係即係都係借啲朋友嗰啲 VCD 咁樣嚟睇，但我自己冇嘅，但係咧我都係有一隻佢生出係真係會買咗喺度嘅。 我老婆都係咁講啊。 係， 即係一陣我哋多啲時間播多啲歌俾大家聽啊。咁但係咧，悠長假期我哋成十一集咁多，咁我哋會濃縮喺嚟緊呢十一分鐘入面咧講曬十一 分鐘要講一集係嘛？真 係。係啦，咁啊今次咧悠長假期嘅編劇啊北川月利子啊，亦都係日本嘅一位好著名嘅編劇嚟嘅，咁唔介紹咁多啦。咁總之有好多好出色嘅劇集咧，都係佢所寫嘅。咁我哋依家即刻講下個故事嘅內容啦。 咁一開集嘅時候咧，就 第一集已經好經典㗎啦。其實真係， 即係你諗下編劇一開個戲係點樣開法？我哋成日講嘅起承轉合，一起係咩咧？就係木村拓哉喺屋企仲瞓緊覺，門鐘響係咩咧？有個著住日式婚禮禮服嘅女子咧，就走入嚟，就係話：唔該，我揾朝倉啊，應該係揾呢個叫朝倉啊。佢搬走咗咯，嚇咁你揾佢做咩啊？揾佢結婚咯，大佬，我喺個禮堂度等佢。 之前見到佢喺條街度著住嗰度跑。 系啦，咁样即系佢咁样嘅情况嚟到，就发现原来佢嗰个未婚夫咧就消失咗。佢谂下都系唔系啦，我翻到如果又冇新郎哥咁点算啊？喂，不如你挨下义气下，帮我顶咗呢一嘢佢，我哋一齐去个礼堂度，你做住个新郎先。唔系啊嘛，咁样即系当然就件事冇咁发生啦。遇事者呢个小男咧，亦都系结唔成婚。咁呢件事又麻烦啦，因为佢其实就面对佢人生一个转捩点，就系佢30岁啦。佢经济上咧亦都开始出现问题，因为佢本身係做 model 嘅，30歲就即係都開始就應該要退休噶啦喎，係咪？咁啊點算咧？點知咧佢就借個阿姨咁啊走翻嚟咧就 因為佢間屋啊即係退咗租啦，自己 諗住 結婚 啦 嘛， 咁借個阿姨就翻嚟同呢個木村講咧就係、是、其實我安排緊我啲家私所有嘢都搬緊嚟你度嚇，做乜嘢咁？遇事者咧佢竟然真係搬咗嚟木村度，咁木村本身都唔係幾願意嘅，但係冇辦法啦，咁啊就俾佢 嘅， 因為其實佢話嗰個老 係 佢個未婚夫。 系啊，介绍咗女仔， 咁 遇 事者佢哋就变成咗一个好奇怪嘅一个同居嘅关系。而喺第一集入边，亦都经常出现咧一个人嘅，就系宿野内丰咧，就同一个女子咧就周围揸车走去啲玩弹珠啊嗰啲咁样。咁我就一路以为呢个就梗系佢嗰个逃走嗰个未婚夫啦。点知唔系，原来呢个咧就系去到第二集，我哋先发现根本咧就系呢个小男嘅细佬嚟嘅，就系叫真儿。咁呢個真兒嘅出場咧，其實真係佢唔係有咩轉，但係最近又啱啱唔知賭啲咩贏咗啦，轉個頭又輸曬啦，卒之就同佢女朋友咧兩個就喺一間嗰啲 disco 啊酒吧度咁樣打工啦。嚟到見到話，咦你屋企有個琴啊，一坐低咧就已經係彈得一首好好嘅琴。咁但係另一邊廂咧，呢、這、一個木村咧都有一個女神噶， 冇錯。 咁呢個女神咧就係從龍子飾演嘅，就喺學校入邊一個應該係2年級生嚟嘅，就彈琴彈得好好嘅，就係學校入邊所有老師啊同學啊都覺得啊呢、這個就係明日之星嚟噶啦，但系木村咧，因为佢又考唔到入研究院啦，然之后佢又有啲老道啦，咁佢就唯有系即系教住琴先啦，咁样。但系因为佢一路都中意呢一个女神噶嘛，咁所以佢就耐唔耐咧又会翻去学校度探下老师啊，其实亦都想啊望下呢个阿梁子一眼啦。但系咧辗转呢件事咧，亦都系俾山口智子饰演嗰个小男咧就知道咗。咁而小男呢就一路都啊其实你应该向佢表白啦。咁但係呢原本呢就话向佢表白啦。点知就带佢去咗咪话真儿呢咪喺间酒吧度做嘢嘅。咁去间酒吧度好啦。咁就一次过就炒埋一碟啦呢扎人。就全部人喺晒嗰度就5个人啦连埋阿梁子嚟到。点知到最后呢梁子咧就同呢个真儿咧就倾得好投契，再加埋呢个真儿咧就走埋个电子琴度弹啦，咁啊弹得都几好啊！咁而啊呢个梁子咧亦都系同佢喺度弹咁啦，咁啊木村拓哉就只可以喺侧边系，系啦就坐喺度就望住佢哋两个喺度弹琴弹得开心，咁就出事啦！到最后竟然系咩事咧？就系咧呢一个真儿咧就送咗阿梁子翻屋企，咁呢个木村拓哉就目送佢哋一齐上的士走咗，亦都要即系就系一定要起佢主题曲啦！嗰个每次响起都系好劲。噔噔噔噔嗰个咧，每次都好劲噶，咁啊送咗佢翻屋企。遇事者嗰晚竟然真而系冇翻到屋企噶，咁所有人就 喂点算啊咁样。咁之后嗰场呢就係、是、搞到呢真係梁子返到嚟啦，佢哋倾偈啦。而呢个梁子呢係应该係同阿小桃係咪就 系 一个小男友个好好朋 友， 亦都系 model 嚟嘅。就同佢讲话我唔知点算啊，我同佢真係有啲嘢发生咗吓咁快就开始咗啦咁样。係啊，咁讲讲讲系小男亦都喺度讲咁到最后系啊，我哋食咗系嘛，我以为系你哋已经系搞咗啦大佬啊咁。咁但系另一边厢咧就系卒之到最后啦，就系、喺小南嘅怂恿之下啦，木村拓哉就真系走去同梁子就表白啦。咁而梁子就真系应承佢好啦，我留低陪你啦，即系个留低系真系话系一个接近男女朋友嘅关系，突然间一个咁样嘅表白。咁喺咁样咧，阿小南喺目睹晒呢个过程入边咧，就见到有少少。我唔知道应该系葡萄啊，定还是点啊？ 因为其实佢哋系喺之前嗰个两个大家喺度扮演，帮助阿木村去同阿梁子讲 嘅 时 候， 已经开始 已经系 有 啲 feel 噶啦。咁但系嚟到呢个位咧，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就开始见到少少疑，睇嚟佢有啲嘢对木村个角色咁。但系另一边厢咧，由于呢个小南咧，佢就做 model 啊，做唔成啦。咁公司就叫佢，不如你做经理人啦。嗱，而家有个新嘅小妹妹入行，你就带住佢啦。但系呢个新嘅小妹妹咧，其实就真系又唔系好识啊，又唔系好愿做啊。咁佢就觉得，喂，有冇搞错啊？佢就真系一路都想。鞭策下佢，亦都系佢觉得佢自己做嘢应该要尽量做好啊嘛。 真系鞭策佢啊， 系啦， 出手 打佢咁滞嘅两个打交。但系咧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开工嘅时候咧就遇上咗有一个摄影师啊。咁呢个摄影师咧原本就系影嗰个后生女嘅，但系咧就见到咦啊小南喺后面原来都好有气质，咁啊影下佢。同埋呢个摄影师就话咧，当佢当日仲系做紧助手，仲系后生嘅时候咧，已经咧佢帮摄影师咧已经影过佢噶啦，仲好深印象。 小南正系年轻貌美嘅时候。 系啦，但系而家咧呢一个助手已经成为一个摄影师，而呢个咁样嘅 model 咧已经成为咗一个经理人啦，已经系过气嘅 model。但系亦都系咁咧，佢哋两个咧亦都系搭上咗。咁但系到最后咧，呢个摄影师竟然 offer 系咩啊？咁既然你而家去见咗咁耐工，你都见咗廿几间公司都见唔到啦，不如你嚟我度做我助理啦咁样。咁而呢一个小南亦都开始周围同人哋讲啦，第一咧同木村拓哉讲啦，我有男仔追啦，亦都同阿小桃啊讲啦，系啊，我有男仔追，咁啊好啦咁样。但系另一边厢又出乱子啦，就系、呢个摄影师影完辑相咧，其实佢啊，即系作为一个摄影助理啊，好唔称职嘅，应该换菲林，当时仲系换菲林，我见到真系，我都作为一个摄影师，我突然间都翻晒嚟啊！真系嗰啲换菲林嗰啲情节啊，个助手企喺度做咩啫？我喺度同个 model 讲紧，你以为我真系同佢倾偈啊？俾位呢个换菲林啊，大佬，你快啲换菲林，佢又唔知啦。咁好啦，终于影完一辑相啦，就珍而重之十几同菲林嗱，你而家攞去晒咯，攞去晒，点知佢挂住帮我阿婆咧？当然都好心啦，挂住帮我阿婆，就唔见咗龙菲林。咁啊谂住今次实俾人炒啦，点知好彩，因为个阿婆就攞翻嚟，咁卒之就如期可以出版到嗰啲要出版嘅相啦。咁而阿小南亦都啊如释重负，而另一边厢就系呢个摄影师亦都同佢讲：我真正嘅心迹啦，我唔会炒你噶。到最后咧，亦都真系话同佢求婚添啊，真系话。咁所以呢一个对小南嚟讲，亦都系一个咦，佢自己亦都唔系真系十八廿二啦嘛，去到一个咁嘅位置。但系其实佢心里边一路都仲有木村拓哉嘛。但系另一边厢咧，木村拓哉同阿梁子咧拍个拖都只系几日啫，竟然呢个梁子就有一日就突然间好急咁样咧，就话不如你过嚟啊，我好急，有啲嘢讲啊，喺夜晚。咁阿小南听到就系话，喂，我车你去咁样啦，然之后就开咗阿小桃啊车就车佢去啦。 小南都估到佢应该系就要 系啦，有啲唔对路啦，因为同佢讲你唔好过去啦。 之前系 但系到最后咧，就系呢一个梁子就同佢讲话，我谂我唔可以再同佢喺埋一齐，因为我心入边有另外一个人，而呢个人就其实系真意啦，咁样即系只系锡咗一啖，一路都冇乜点见， 念念不忘， 系啦，系啦，就系、咁样。到最后咧，就同佢讲分手。咁而木村亦都好过，哦，唔紧要啦，咁我走先啦，咁就走咗。当然好唔开心啦。但系呢个小南原本揸车翻屋企咧，又掉头嚟到呢度，佢话：，哎，我荡失咗路，唔知点解仲喺度，我使唔使车你啊？咁样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即系佢哋嗰个关系亦都变得更加系即系耐人寻味啦。但系另一边厢竟然咧，木村拓哉之后咧就走去同阿梁子讲啦：，喂，唔紧要噶，我好小事嘅咋，喂，你系唔系中意咗真友？我同你安排啦，咁佢就真系走咗去咧，安排到所有人咧就喺翻嗰间酒吧度，然之后咧就叫阿梁子，喂，你同佢讲啦，咁样阿梁子啊真系同阿真义就讲话，其实我一路都冇见你，之后我谂住话我 系 忘记你啦，咁点知我就一路越嚟越。都忘記唔到你，我中意咗你咁樣，咁啊死啦！阿珍兒又點算咧？佢自己 都係中意佢喎， 都係中意佢啊嘛。 咁所以到最后呢，呢一个争议亦都系真系同佢个女朋友讲、我哋分手啦，因为我要同阿梁子喺埋一齐。咁但系呢个梁子呢到最后呢又话，哎呀，我因为有个大嘅比赛要参加，我要练琴啊，我呢排唔得闲同你去街啦咁样。咁佢就自己练琴啦，但系呢段时间呢呢、这个争议呢亦都系因为佢都冇嘢做㗎，佢又唔知点算，佢又继续喺个酒吧度返工啦。而佢嗰个女朋友呢就一路都同佢讲，我唔紧要㗎，咁佢又借啲意外咁成日同佢喺埋一齐啊，同埋又会挨喺佢身上边啊咁样。形成咗一个咁样好复杂嘅一个关系啦。而另一边厢咧，呢、这个木村咧喺经历晒呢一扎嘢之后咧，佢突然间有一个新嘅决定啦，就系、是、佢决定要放弃钢琴啦、 嗯。 因为佢一路都系教琴啊，一事无成啊，咁啊都唔知做乜鬼啊。但系另一边厢，佢个教授咧仲同佢讲啊，就是、有一个好重要嘅比赛，如果赢咗嗰个人咧，就可以去波士顿嘅一个乐团嗰度咧做首席嘅钢琴手嘅。咁佢听到之后，原本都系唉唔好啦。咁但系佢到最后都真系 pick up 咗呢个咁样嘅挑战啊，就系、是、去参加呢个比赛，因为喺呢个过程入边咧，佢慢慢同山口智子小南嗰个关系越嚟越好，而慢慢因为教授一路同佢讲，你冇真真正正试过为咗人弹琴俾佢听，所以你嘅歌一路都有啲问题。但系呢个过程咧，因为佢一路由之前氹啊小南，即系纯粹系想开解佢啦，佢弹过一啲唔同嘅歌俾佢听啦，即系其实都系一两首，但系佢开始咧，即系所谓有啲 feel 啊，佢嘅琴技咧有啲改变。 同埋因为小南帮咗佢，系小南自己唔识弹琴噶嘛，佢都专登系学咗嗰首歌，系啦。 呢、這个系极其感动， 系啊，咁呢个好大感动位，咁啊令到佢都系 重拾翻嘅， 系啊。而最紧要就系小南同佢讲啊，呢个世界系有奇迹噶，因为佢细细个学琴嘅时候，佢话我啲手好似生个石头咁，我弹唔到噶，但系我用咗一个礼拜时间，我都弹到你弹俾我听嗰只歌啊。我虽然弹得唔系好好，但系佢就喺佢面前弹得好差咁，尽量弹俾佢听。呢、这、一个对于諗住卖咗个琴，即係以后唔再弹琴嘅木村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嘅。佢亦都系初赛到呢佢系弹得好好。佢弹得好好呢去到一个地步呢有一间 唱片公司 啦、就同佢讲就系话不如咁啦，我哋帮你出唱片、而个条件呢就系你唔好再参加比赛啦。因为呢佢哋即系有一个好大嘅钢琴家呢就帮緊佢训练緊佢㗎嘛。但系就话睇嚟呢两支都系会赢㗎啦，你都系赢唔到㗎啦。所以呢你而家签呢个约呢都系好嘅。人哋就话你而家签呢个约佢帮你出唱片，你又有一个好好嘅酬金，你又唔使再比赛、因为你比赛都系输噶啦。 如果你输咗咧， 系啦，因为唱片公司就唔会同你出唱片啦，因为你输咗啦嘛。你而家咁样唔参赛，咁呢个睇嚟系几好。但系嚟到呢个位，竟然咧，木村拓哉喺思前想后之后话，我要参加呢个比赛。佢话因为系会有奇迹嘅。因为就系因为小南当日同佢讲话系呢个世界系有奇迹嘅，但系呢一度咧去到一个好大嘅关口啦，就系、是、小南究竟结唔结婚咧？但系咧，因为小南亦都听到话，如果呢个木村赢咗嘅，就要去波士顿做一个乐手。 佢就反而以为咧，木村其实唔紧张佢， 因为木村佢 话 佢就全力要参加呢个比赛，咁佢要去波士顿，咁小南就觉得自己冇行啦。咁但系佢亦都推咗佢嘅婚约，就系、是、同呢个摄影师讲，我唔会同你结婚噶，对唔住啊，我已经决定咗啦，咁样。到最后唔使讲啦，呢个木村就当然系。赢咗个冠军啦，到最后喺佢致谢词嘅时候咧，小南咧嚟到咧，原本谂住送花，佢亦都系走咗。而呢木村见到呢件事咧，即刻就追出去。一开始就系呢一个小南咧，就着住个婚纱个礼服就喺街度走。佢而家就着住佢比赛嗰度踢先度，又喺街度走，就走去揾阿小南。就到最后喺佢哋成日都有一条桥面嗰度咧，就喺嗰度就揾到佢，知道佢一定会去嗰度。喺嗰度就同佢讲。你同我一齐去波士顿啦，到最后当然就系大团结局啦。两个人到最后就真系去咗波士顿，就 着住婚纱，两个一齐跑去教堂。 到最后唔系都好紧要嘅，就系、是、原本喺波士顿结婚嗰场啊，点知系个闹钟冇响啊，就两个人就着住礼服喺街度跑，佢哋个命啊就喺条街度着住礼服跑。个故事亦都系咁样快快乐乐咁样生活落去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却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啦，今晚咧同大家讲悠长假期。咁啊喺头先咧，阿初一卵嘴咧同大家讲晒十一集剧情， 董彪上身啦。 咁但係入面呢仲有好多好即係仔細嘅位呢，咁我哋可以嚟緊啦，剩返呢啲時間呢就慢慢同大家分析一下，究竟佢喺個故事上面或者喺個角色上面呢有啲咩特別嘅地方，令到佢可以咁經典，令人哋追看得咁欲罢不能。咁啊，兩位睇完之後有啲咩嘅評價呢對於呢個劇本？ 我覺得佢個劇本呢有一樣嘢我自己好鍾意嘅，雖然佢話個追看性好強，但係佢好爽快。即係我自己一個感覺，你諗下第一集去到咩位，第二集去到咩位，佢落嗰啲即係話每一集佢到最後有一個少少嘅懸念啦，我要追落去啦，係咪？即係呢啲咁樣嘅懸念，佢 set up 得好之餘咧，佢每一集咧佢好爽快。你見到入邊講嗰啲事件咧，冇咩特別好拖泥帶水。你話係複雜係複雜，但係嗰個複雜唔係啲好刁橋扭令嘅嘢嚟嘅。即係嗰個娘子兩場就已經翻嚟話，我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齊，因為我心入邊有第二個人。即係呢一種爽快咧，我覺得係幾罕見嘅，但係我覺得成個劇本喺呢一方面，我覺得係其中一個令我覺得好好睇嘅好重要 的 元素。 我諗呢個係日劇，即係佢嘅特點嚟嘅。其實佢有啲似美劇嘅，因為佢都係一個星期做一集嘅啫。咁所以咧變咗你一定個節奏要快，同埋佢哋通常都係得十集十一集嘅啫。日劇係咁唔同香港啲劇集咧，即係五晚都有即係幾十集嗰啲。咁所以佢咧一定係個節奏要快嘅，每一集同埋佢要一個星期之後你先至仲要想追翻佢，所以佢一定要係快同埋係精準嗰啲嘢。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日劇嘅嗰個特色嚟嘅。 咁雖然話我哋睇入面嘅角色們佢哋會自己好多糾結啊，好多刁條扭令嘅嘢喺佢哋內心入面，但係整體成個戲嗰個節奏係明白嘅。咁喺個角色上面，其實我哋去睇，我哋好容易代入到佢睇佢哋。 其實咧，我覺得最難寫嘅其實係佢嗰兩個主角嘅嗰個關係，因為咧我哋而家睇嘅係韓國嘅戲啦，都好多就係姊弟戀嘅。但係其實二十年前咧，相對係少嘅。咁但係呢個戲咧，你見到佢係一開場已經擺到明，仲要講埋清楚大家。爭幾多歲喎？即係木村一開始就已經話我24歲，咁小南咧就已經係30歲噶啦。佢仲要咧，跟住好快過咗個結婚咧，就已經31歲。即係佢哋其實差成7歲嘅。咁所以咧，其實都幾大下喎呢個嘅相差。咁但係你呢兩個角色點樣可以最初其實大家對大家都係冇意思嘅，但係點樣可以慢慢令到呢段關係係好自然，又觀眾都會接受。咁其實呢一個咧係好難嘅。咁而我覺得佢做得最好，其實係呢一樣。佢兩個角色亦都寫得非常之好啦，即係女主角完全唔係一個典型嘅嗰種女主角嘅嗰種嚟嘅，係好粗魯啦，我哋見到會好豪爽啊嗰類咁樣嘅女主角，但係你會見到佢就係佢慢慢你會揭開佢裡面咧，你會越嚟越睇到佢裡面心裡面嘅嘢啊，即係佢。甚至去到工作，其實佢都係好認真嘅。佢就算收尾要做經理人啦，佢真係畫曬啲圖，準備係教嗰個模特兒係點樣去做。咁你開始慢慢喺佢個，你一開始你覺得佢一個粗枝大葉嘅人，但係你慢慢你就會發覺啊，原來佢有佢細緻嘅地方，佢有佢自己嘅對工作嘅執著啊嗰樣嘢。咁其實就係我諗呢個劇集就係你慢慢入去，你就慢慢好似觀眾咧跟個戲，跟佢哋兩個人咁樣互相去了解咗大家，然之後就係慢慢喺嗰度咧。可能最初有啲誤會嘅，大家對大家都有啲誤會，然之後，但係發覺，原來我咁樣係誤會咗佢喎，即係原來最記得就係一開始小南佢聽咗木村嘅電話，佢話我叫佢好多次，你唔可以聽我啲電話噶嘛，係咪先？因為我有人打嚟，唔可以屋企有個女人噶嘛，係咪？你唔可以聽我電話。咁但係咁小南就所以好嬲啦，嗰晚走咗去，然之後佢先發覺原來嗰日係佢嘅生日，而佢就話過佢生日咧，每年嘅朝窗都會。第一個打俾佢，所以點解佢嗰日就係咁緊張要去接啲電話？咁好多呢啲誤會，咁你就係你知你每一個誤會，你發覺誤會你就更加會哎呀唔好意思，嗰種內疚就會令到兩個人咧就慢慢走近。咁喺兩個人之間都好多呢啲嘢嘅，咁就個劇本係好細緻嘅呢一啲嘢，令到我哋慢慢將兩個人嘅關係，我哋都好接受，然之後好想佢哋真係喺埋一齊。呢樣嘢係我覺得好難得。 即係我諗呢一個戲咧，如果我哋抽入邊任何一個小嘅 element， 睇下佢點樣將嗰樣。嘢鋪排咧，我覺得你都會見到啊，人哋嗰個細心喺邊度啦。我就講求其講煙花， 佢咧临尾咧有一场咧就系话因为呢个小男咧同嗰个摄影师就即系喺埋一齐啦，所以佢就觉得咦唔系几好，再同木村同居，所以就决定搬翻出去住。咁搬出去临走嗰咧就谂住咧就搞一个即系烧嘢食嘅 BBQ 嘅大会，咁就叫晒啲人嚟。咁第一就其他人咧就俾咗好似系阿小 兔拦 就拦住，喂你唔好上去啦，呢个系佢哋最后一晚嚟噶啦，你唔好上去啦。咁吓乜嘢佢两个有嘢嘅咩？咁其他人就话小兔其实都系一个好得意嘅角色嚟嘅。我睇嘅小兔嗰个角色好得意，咁点都好啦。咁但系咧，就嗰一晚咧，其实就系阿小南咧，佢走去买嘢食嘅时候咧，就买咗包烟花。咁但系嗰晚就落雨，咁所以嗰包烟花咧一路都系烧唔到嘅。咁而呢个烟花咧就到咗一场咧，就系小南已经走咗落街噶啦。而阿木村咧就见到嗰包烟花就喺窗口打开，就话：喂，你漏咗嘢啊！咁样咁。而呢一个小南就同佢讲话：啊，嗰个当系礼物留俾你啦。原本谂住好天同你一齐烧嘅，但系而家落雨啊，咁冇办法啦，咁啊留俾你啦，拜拜。咁啊走咗去。而嗰个烟花咧，到最后咧。是去到哪里再出现呢？咁当然就是呢个木村同埋因为真义搬咗嚟咁之后佢打开栋门有阵时见到佢都会哎呀仲喺度啊仲喺度啊仲喺度啊。而跟住再出现系咩呢？第一个最重要再出现嘅呢就系阿小南同佢个摄影师男朋友同埋个仔走出去玩，突然间呢呢个仔呢喺个背包度攞咗包出嚟，我买咗烟花喺度玩，佢哋三个人一喺度玩，小南就即刻就嚟啦。呢、這个就 remind 咗一件好重要嘅事，而去到后来呢就原本呢木村呢佢知道话哦原来佢哋要结婚啦，即係呢个小男同嗰个摄影师要结婚，佢竟然系咩呢，就係、是、一个人上个天台烧烟花。而喺呢个时候呢小男系返咗嚟，佢哋两个人喺个天台呢就到最后有一场咁样嘅烧烟花。即係嗰个烟花一个咁样嘅铺排，你见到一样好似系好细嘅嘢，但系佢都系用得好尽。即係呢啲你见到佢嗰个心思好似系啲好简单嘢嚟，但系佢嗱呢一个烟花系其中一样嘢，即係除咗个钢琴系由头到尾都起到之外，嗰个烟花就真系其中一样嘢玩咗好耐，喺个编剧点样去铺排用一样咁嘅嘢，就而呢样嘢系你可以技巧上你见到佢点样用一样好似系好细嘅嘢咯。 同埋咧喺啲角色上面咧，我哋话除咗系木村同埋阿山口智子依家小南嘅角色之外咧，另外都仲有阿竹野内丰啊，同埋有阿松隆子佢哋几个角色， 甚至有广末凉子添啊， 广末凉子仲系靓妹嚟嘅。 其实你可以睇，其实呢套系木村第一套去担正嘅剧集嚟嘅。咁但系有趣地，其实系山口智子嘅引退之作嚟，因为佢当时结咗婚，佢引退，但 系 佢嗰阵时就红啦。 系 咁佢所以咧，其实即系你可以睇到呢个系一个日剧，其实。即系全城嘅一个新开始嚟嘅，即系你跟住嘅竹野内丰配角嘅系咪？即系竹野内丰啊，松隆子后嚟即系广末凉子出咗少少嘅，做佢个学生，但系咧全部后嚟都成为晒即系剧后剧帝咁样噶啦。咁系一个即系日剧嘅啱啱开始嘅、 啊， 哇，系啊，开始咁就系呢套戏，你净系睇个阵容， 我冇睇过我都知啊，系啊，我真系冇睇过我都知道、啊，你谂下几严重啊？你话有睇过我都好迷一件事，我冇睇过，但系我都知道，咁就够恐怖啦。 我哋睇咧竹野内丰同埋阿松隆子佢哋之间嘅关系咧，都好有追韩性喎。即系我哋唔系话净系睇木村嗰条线，因为我哋睇阿松隆子一开始就系因为阿竹野内丰锡咗佢之后，佢哋又开始有嗰啲感情嘅瓜葛。但系松隆子佢自己本身，我哋会觉得佢系中意木村噶，即系净系喺松隆子佢自己个内心嘅挣扎上面，然后佢又诶应承咗木村，又同佢一齐啦，但系入面又挂住竹野内丰啦，即系嗰。啲咁嘅糾結嘅關係， 其實佢寫得細膩係因為咧，即係佢就係呢啲人物，即係呢啲都係年輕人啦。其實佢哋唔係咁肯定自己嗰、那個，即係佢唔係話。个个一见到就系真系中意你啦，就系、是、死都。佢其实个个都好似唔系我咁，而真实好多时都系咁噶嘛。咁所以咧，其实你见松子最初系约木村出嚟嘅时候咧，系想去其实同佢有进一步。但系点解木村就话呢个都唔系入回嚟嘅，即系咁，即系木村因为又好细胆，即系好 内向， 好内向嗰种人嚟噶嘛。咁就令到松子可能又觉得，咦咁其实可能senpai 其实唔系对我有意思嘅。咁然跟住咧，佢就再遇到呢个真言就系、是。嗰種即係係浪子型嘅嗰種，咁反而同佢呢個純情嘅玉女咧就一拍即合喎，即係大家係真係中意咗喎。即係佢你見到佢其實角色唔係好多，但係佢咧每個角色都好鮮明啊， 好 唔同嘅。咁樣就擺咗喺度，咁然之後大家就各自嘅嗰個互動又係一個好好嘅，即係見到每一個都 即 係 我哋有一個。我唔知道學編劇嘅人有冇學，應該都有嘅。但係我哋學導演特別，我好記得，即係李銘森老師又係，我哋又要提李銘森老師，即係講一個角色系統啊。 即係嗰啲角色點解要擺啲咁樣嘅人喺度？佢哋相互嘅關係點樣影響個戲個推進？係好緊要，因為你睇下，其實某程度上量子即係松隆子個角色。嗯是山口智子同埋木村拓哉嘅一个 catalyst 嚟㗎，即係一个催化剂嚟㗎。但係呢呢一个木村拓哉呢又係成为咗量子同埋真义嘅 catalyst 嚟㗎。即係你见到佢嗰个关系呢全部嘢就算係桃子啊。桃子我哋头先讲即係桃子就係阿小南嗰个朋友啦。佢成日都好似唔知做咩傻下傻下咁。但係佢呢往往就喺呢好重要嘅地方呢佢突然间呢就会即係佢 係 啦，一針見血，佢突然間好似唔知做乜嘢咁，好得意嗰個角色。每一個角色，佢喺呢個角色架構入邊咧，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幾好嘅示範嚟嘅，又係嗰啲人物嘅關係，佢點樣確立每一樣嘢，佢點樣用嗰個角色，唔係淨係嗰個角色本身，而佢成為咗其他角色嘅一個催化劑，令到個戲一路推進，而唔係佢淨係追住自己嗰樣嘢咁簡單。呢個係呢個劇本其中一樣，我覺得好值得睇嘅。 佢係文字。又是影像，它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它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它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仲有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呢一個戲入面其中一樣嘢可以即係幫我解説到一樣我有提過，但我一路都講得唔係咁好嘅嘢，就係我有提過呢個字眼㗎，我哋叫 action break。咩叫 action break 呢？就係當個戲有一啲嘢推進緊，即係個主要事件推進緊嘅時候，突然間如果你有個位呢，就係話喂，我不如彈隻歌俾你聽啦，然之後你真係聽嗰隻歌呢，咁你就死啦。那個戲就停咗喺度啊！嗱，呢個對舞台劇嚟講咧係尤其大問題添噶，但係對於電視電影嚟講咧就容易啲搞嘅。嗱，咁當然啦，呢個戲第一樣嘢必須要讚嘅就係大部分嗰啲彈琴嘅位咧，你見到咧，喂，佢哋真係識彈噶。唔係扮㗎，當然都有啲位係假㗎。我 聽講木村係真係真彈過一次嘅啫，好似其中一個鏡頭。 可以透過一 唔係有好幾場佢係真彈嘅，有好幾場佢係真彈嘅，即係當然條聲可能係配落去㗎啦，但係佢都要真係識彈先搞到㗎，因為睇到㗎嘛。咁但係嗰件事咧，就係我講緊嗰個 action book 咧，就唔關佢係唔係真彈事或者點樣，而係嗰個戲嗰個推進啊。你見到咧嗱，我試下揾一啲事例啦。最簡單，佢有個位咧就係阿山口智子咧，佢原來嗰日。是他31岁生日，咁佢听咗嗰啲电话，然之后就俾呢个木村拓哉就闹佢啦，喂你唔可以听我啲电话啊嘛，咁梁子打电话嚟，咁点算咧？最惊就系呢样嘢啫，当时嘛，咁 梁 子 确实真系 打电话嚟啊嘛，咁啊死啦！我点同人解释咧？我屋企有个女人咁样，我同佢讲啲咩咧？咁样，而到最后佢两个闹咗交，跟住到最后走咗落街啦。 然之后咧，木村就喺一见到佢跌咗啲嘢出嚟，见到佢嗰啲系去申请做工嗰啲咩建工嗰啲咧，就见到佢填咗个出生日期，咦？咁啊真系金人，咁佢就谂起之前佢讲过就系。话即系以前嗰个男朋友咧，就系每次去生日就会等电话， 跟住佢就弹咗， 系啦，佢知道自己挂错 两只歌嘅。弹咗两只歌嘅，第一只歌就系即系嗰只深敲嗰只主题曲啦，噔噔噔噔噔噔咁样啦，嗰只啦，跟住弹咗之后，后面就变成咗弹咗第二只，就系弹咗生日歌，好简单，其实好简单嘢。但系嗰个位第一只歌系真系 action 嚟嘅，而我哋睇嘅时候，亦都唔系单纯嚟睇紧只歌个表演噶。 啊，当然 系 啦， 我哋 系 跟 紧个戏， 而佢弹紧只歌系 action 嚟噶啦。我哋如果我哋之前讲得唔清楚，我再讲多次咩系 action 系一个。角色为咗达到某一个目的，佢喺另一个角色或者系另一班人，可以系一班人嚟嘅，或者系另一个角色身上面做咗啲嘢，从而想令到佢改变嘅。嗱，令到佢改变系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嚟，你唔系做咗就算嘅，系想佢改变。咁第一，佢弹嗰两只歌系咩呢？第一。其实赔罪啦，有一部分系嘛。第二，佢想氹翻佢啦，亦都系，即系亦都想 同佢讲生日快乐啦。 系啦，同佢讲生日快乐啦。即系其实系好复杂噶，佢做紧有好几样嘢同时想做紧，但系佢言语上。佢嗰個唔係最好嘅交代，而佢當時最有力嘅一樣嘢係咩啊？唔好忘記，係我哋喺成個戲入邊第一集尾添啊，係。咁而嗰個位咧，就係咧，佢個教授係曾經講過一句：你從來都冇試過真真正正為人彈過歌，亦都冇喺人哋面前彈過歌。佢竟然做咗咁嘅嘢，呢個位係一箭唔知幾多隻雕啊！即係唔知一次佢解決咗幾多個問題，而係一個 action 嚟嘅，而唔係單純地啊，我不如彈只歌俾你聽啦，好啊，跟住有人喺。 聽，跟住聽咗首三分鐘嘅歌，冇噶，喺成個電視劇入邊冇出現過呢樣嘢。就算係到最後咧，佢真係比賽最重要嗰只歌咧，佢都係好巧妙咁樣咧跳咗啲 action， 令到個戲係繼續推進緊，冇糾纏喺即係糾結於喂佢係一個鋼琴大師，佢我而家要睇佢個表演有幾勁，而坐喺度聽嗰三分半鐘，甚至係你知道嗰啲 classical 可以十幾分鐘一隻噶咁樣，佢冇啊，佢係留翻喺個 action 入邊。即係呢一個，如果大家唔明我哋平時講嗰個 action pause 係咩，又或者大家有陣時即係特別係啲初入行嘅編劇，佢哋好想唔知點解會寫有啲音樂嘅元素，或者有啲其他元素，呢個係其中一個幾好嘅一個示範，就係點樣將嗰個原本有可能會有一個 action break 嘅嘢變翻做 action， 用得好，或者避過咗嗰啲 action break 嘅，唔好糾纏喺嗰一啲咁樣嘅位度，就夾硬要去嗰啲。 即 係 唔 係淨係 抒情咁樣啦？ 唔係絕對唔可以。 頭先你講開佢彈歌咧，其實咧到後期咧，仲有一個位咧，就係、是、其實佢之前中間都有過一兩次係小男一下都聽到佢彈歌。係係係。咁但係後嚟有一個位就係佢要結婚嘅，佢話佢結婚嘅時候咧，嗰日佢真係去到下低咧，佢彈嗰首就係一個結婚嘅 婚 禮進行曲。咁嗰個又係即係哇，小男聽到即係嗰個感受又係好強烈啦，即係。咁佢用呢啲係用得好好，當然佢成個戲咁本身設定就佢一個音樂家，咁所以佢個鋼同佢彈到去，佢又唔係好遠喎，三四樓啫。咁所以咧，成日都可以係即係上下低就會聽到佢嘅歌。亦都有一次就係小南彈俾佢嘅時候咧，即係小南喺上面練琴，佢話應該個鋼琴係搬走咗噶啦嘛，佢唔要嘅時候就喺度彈， 係 啦， 有 聲。咁係佢就喺下低翻屋企諗住個琴冇咗啦，咁點知下低點聽見有人彈琴咧？咁跟住佢上翻去，就係嗰段我哋話好感動嗰段啦。就係見到阿小南係學咗一首歌彈俾佢聽，咁其實呢一啲位佢都係即係其實不停用，但係每一次用咧都係有一啲唔同嘅，或者係一啲多咗嘅感受嘅仍然，即係你唔會覺得話次次都係用呢個好重複喎，即係又唔會有呢樣嘢。 即係頭先提話山口智子彈琴彈得好差嗰場咧，係一個最佳嘅示範，即係佢點樣做嗰樣嘢，而嗰樣嘢我哋係睇緊嗰個所謂 action 啊嘛，係山口智子點樣用佢嘅努力做一樣佢做得唔好嘅，然之後想辦法證明俾木村拓哉睇，呢、這個世界係有奇蹟嘅。只要你肯做嘅話，你俾心機做嘅話，咁而佢彈得好差，我哋一啲都唔介意佢彈得好差。而嗰樣嘢彈得差，令我哋更加感動。係 啊係啊，因為佢唔係叻。 呢啲係就係點樣嗰個所謂嘅 action break 咧？大家如果再見到其他戲咧，你可以留意一下，逢係呢啲咁樣嘅突然間佢出嚟跳隻舞啊，或者佢出嚟唱隻歌啊，或者佢出嚟彈琴啊，或者佢玩咩樂器，嗰啲係點樣留翻個 action 入邊咧？呢啲係如果大家真係要寫呢啲咁嘅落你個戲入邊啊，呢啲係好需要睇、好需要學習嘅嘢嚟嘅。 嗯，好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咗 Long Vacation 啊，悠長假期嘅呢一個日劇，希望嚟緊會唔會有啲即係又係好出色嘅日劇，我哋會喺節目入面再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